一天，仿佛只需轻倚我肩，听歌管它怎么跳线，掌心都可欣赏半天，叫你有过快乐甜面，就是现在大概不会见，谁都不用追究从前，你若要送我最好贡献，仍然能这样爱，叫下一位也珍惜你，在沿途再望海，每日琐碎有他紧记，夜里会想你，落日总不能不死，烟花一样飞，自己不吻你，下一个人都可很爱你。相恋的一天，仿佛只需躺于我家，乌灯黑火都不会怕，听听一支促身吉他，说说美丽情话，就是现在大概不记挂，来展开另一株繁华，我与你再有几多变化，仍然能这样爱，叫下一位也珍惜你，在沿途再望海，每日琐碎想你，连跌或者坚持不起，星火一样飞，换一位也会全情来爱护你。仍然能这珍惜你，在沿途再望海，每日琐碎有他谨记，夜里会想你，蝴蝶或者坚持不起，星火一样飞，换一位也会全情来爱护你。从前必有伤。